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来日纵使千千阙歌，飘于远方我路上。来日纵使千千晚星，亮过今晚月亮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里突然安静，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，最怕回忆突然发个绞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，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，没有你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